俄罗斯、中国和日本的有关机关正式确认，朝鲜的核弹头试爆对本国的生态环境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产生。俄罗斯联邦气象水文及环境调查局称，朝鲜的核弹头试爆对俄罗斯的放射性环境没有不良影响产生。滨海边疆区气象水文局发言人说，据边疆地区的所有监视站监测结果显示，没有放射性增加现象出现，边疆区域的放射性环境指标是正常的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，朝鲜进行的核弹头试爆对中国没有放射性影响，而环境保护部也称，据东北三省边境地区25个自动观测站的观测结果显示，没有异常现象。日本环境省也通报说，日本没有放射性水准变化记录到。